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石门断字有城府，网上掐架底气儿足，骂骂咧咧没约束，嘴上感觉很舒服。来到衙门鸡堂鼓，法官大人您做主，判定二人都侵权，相互赔偿45000，收支平衡没正负，谁是迎来谁又输，为人在世别自负，劝君莫当250000。说打南边来了一位方先生，打北边来了一位崔先生。方先生说了一句崔先生，崔先生说了一句方先生，也不知是方先生说了崔先生，还是崔先生说了方先生。到后来二人携手揽腕，激动堂鼓，打官司告状，定输赢。那马事儿呢，大伙儿都听说了吧，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方舟子和崔永元名誉纠纷一案，名誉权纠纷案昨儿上午公开宣判了。说是皆因为呢，案由是什么呢，崔永元在网上发表了数十条以肘子为头目的网络流氓暴力集团等类似内容的微博，方舟子不乐意了，认为这是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把小崔给告了，索赔32万。小崔一看呀，提起反诉是吧，索赔67万，海淀法院给判了。判什么了呢？二人均侵权，都有斩儿，相互道歉，赔偿45000。哈哈，法院说了，整体判断认为崔永元和方世民，就方舟子啊，连续发表针对对方的具有人身攻击的系列微博言论，均构成对对方名誉权的损害。法院判决双方相互道歉，删除侵权微博，相互赔偿对方45000元。没说收支平衡了吗？但是也有报社记者说是给算了笔账，好像是小崔那边略亏了100来块。哈，怎么看这个事情呢？人民网转引北京海淀法院中关村法庭审判员蒋法官他的分析。这话怎么说呢？是不是说，哎，人家骂我，我就得骂他，这叫正当防卫？算不算正当防卫呢？人家蒋法官言道，正当防卫一般是限于严重的紧急的侵害行为，网络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一般来说不符合正当防卫的上述条件。什么叫正当防卫？你别无选择，只能还手，要不然的话有性命之忧，这叫正当防卫。在网上你一句我一句骂衔接骂着玩，他骂你，你可以不还嘴啊，是吗？不就叫那个劲吗？那么那位问了，这个事情的启示究竟何在呢？咱不多说了啊，咱不针对个人，对事儿不对人，都一样，公众人物、普通老百姓、公民都这个道理。咱们泛指，和当事人没直接关系，讲这个事儿，就说什么价不应该吵。首先啊，我也是考证研究分析了啊，专门研究这个事情，我也碰上过类似的事情。我是普通老百姓，跟人家那个是吧大明星的是没法比啊，但是也有啊在微博上追着骂的，呵，这家伙不依不饶的，哎呀怎么能这样呢，我认识张三认识李四，我跟你好好说道说道，有这样的，叫什么斗闲气儿吗？ 这个历史上有吗？哎，真有，真有。哪出啊？老将军挡道啊！听说小将有被阉党，分明是老将土陈那强，那怎么办呢？您说？ 我真想听。 说那个网上恶语相向骂大街的，那咱惹得起吗？真惹不起。咱是文明人，咱能跟他一般见识吗？这我们领导教导我的，哎呦，立心，咱听人劝，吃饱饭，咱别惹他，咱惹不起。我这么一合计，对那位来说，这就等于是胜利了吗？不然，是吗？啊，你觉得这个，因为你是这种流氓行为，大伙怕了你了，是你的光彩吗？那这脸皮是不是也忒厚了？所以说呢，什么街啊不能骂，什么架不能吵，骂闲街的这就不许可了。有骂闲街的吗？有，太有了，两口子一家子全上去了。 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老怕孩子吃亏啊，这叫护犊子，不是那意思。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老找着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他叫什么？ 坐地炮。 坐地炮。这怎么解释啊？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那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家，吧唧坐人酒地，一炮就四个钟头。啊， 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哎呀，您夸奖， 还夸奖啊？是， 好坏话都听不出来了，明白了吧？那么那位说话说回来。有没有这个架是应该吵的呢？照理说，从文明礼貌这个角度来说，什么架都不该吵。但是呢，有些事情是应该把道理头讲清楚的。哪些事儿呢？比如说这出， 听是韩信他去了，我有小伙心未交，头上阵阵纱帽，身上撩起滚的龙袍，三番两次我把韩信抱，待王不用为大票，此番韩信追得到，红军千里赴汉朝， 此番韩信若是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那抛。那位问了，什么架必须吵呢？还有必须吵的呢？啊，原则问题。正是遇事儿好好讲道理， 遵纪守法才得体，法治切莫大的旗，不能逮住就枪毙。那当然不许可了，那分什么事儿？有些事儿呢，大伙儿就会产生模糊认识，比方说拐卖儿童。头两天不是热议来着吗？热议啊，吵吵了半天，谁成想啊，咱们国家刑法早有明文规定了。这就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说这个啊，划分两头，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违法犯罪行为，那是必须的，从严惩处，这也是民心所向，这个大家的心情都能理解。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得依法办事。所以新华试点言道吗？说是啊，头前有那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大伙讨论拐卖儿童是不是应该一律枪毙，一律这恐怕不行，哈哈，这得看这个情况是吧，得看他犯的罪的严重的程度是吧，民众的情绪宣泄而已。但是呢，怎么让他回归理性呢？技术性的修法建议如今出来了啊，原来说是一律判死，这是民间有那个说法，但现在咱们人大不是审议吗？现在是什么呀？就是拐卖儿童这个事情，买卖双打，甭管是卖的是买的，都不许可，都犯法。哎，这就叫从严惩处，有规矩了吗？正是，赶上今儿是医师节，咱给大夫道声谢，医患关系要和谐，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是吗？啊，今天啊，医师节，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这些个大夫护士同志们非常不容易，当然今天主要说的是大夫，专门有护士节，到护士节咱们再给护士姐姐道法，今天说的是大夫，常年是超负荷工作，大约 5% 的医生平日来说啊，工作日平均和家人相处时间不到俩小时，仅有 3% 的医生有双休日，平常呢医患关系要是紧张一点呢啊，这个病人呢吵吵啊，甚至于啊动手的，这个以往也有不少报道啊，是吗？所以人民网就说了，广东那边一项调查显示，广东啊，他们这个地区是60%多的医师曾经挨打或者挨骂啊，超过70%的医师大夫说了，以后啊要这么下去不愿意让孩子从医了，干点别的吧，有点悲观失望了，您知道吗？不过呢，话说回来，最后这条我还不太认可。为什么呢？说人家说的是事实吗？某种程度上说是事实，但是呢不宜放大，不要任意放大眼前的医患关系。况且来说，这个医患关系也不能把板子全部都打在任何一方单方面身上，要我来说都有责任，是吗？你看看医务人员，医院他也有责任呐，我亲身经历呀，真事儿，咱不是念秧啊，不是说给谁扎针，跟这没关系。这就头两天，这个到医院呢拿药去，北京某国字号三甲医院，这是大医院呢，赶到早晨，他们那医院附近呢堵的是沟满壕平，都是瞧病去的啊。我到那儿去呢，说是拿药不是吗？我一看大夫手边啊搁了一个量血压的仪器，我一想量一个呗，我说大夫您要方便的话您给我量个血压，这不很正常的一句话，谁成想大夫啪给我拽回一句来，那你要这么说那我还就不方便了啊，好嘛，把我给噎的。哎，我说我心中说实话，说我招谁惹谁了这是。后来仔细一想啊，头前他跟前面那个病人好像是拌嘴来着，心里头不痛快，不痛快这也不行啊，我差点跟他说一句，得亏是我年轻，你说这个心血管疾病那患者有的是老年人，还不让你这一句话给噎死啊，是吗？但是呢，为什么说两方面说呢？我看病啊就发现很多患者看完病从来不跟大夫说谢谢，拿起药方转身就走，那么这个病人去看病，大夫看见病人也很少跟患者说请，请坐，坐这儿您怎么了，哪不舒服啊，这种话也很少，上来就怎么了， 哪儿不好啊？啊，就这样，显示什么呢？彼此关系冷漠，这就是需要相互体谅、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外加相互给力了。劲儿得往一处使，这医患关系才好得了啊！正是，都说国家干部好，待遇不错，有医疗，谁知县长他不要，回家去种猕猴桃。还真有这么个事儿啊？有，新华社中国往事说的吗？小伙子严芳34，在这个外地某地啊，人家是副县长，姓刘叫刘涛嘛，刘副县长，风华正茂，北大毕业的，名校出身，将来来说啊，前程似锦，杠杠的。可是谁成想，前段时间辞官不做了，不当公务员了，回农村种猕猴桃去了，哪儿啊，湘西那是老家，跟那儿去当农民了。哎呦，大伙说不理解，你干嘛呀？这是不是你没事儿吧？刘涛说怎么了？国家不缺公务员，但是呢，农村缺人才，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是不是还算是有一技之长吧？念过点书，到农村发展生产有什么不好的呀？也有人说，嗨，他这个指令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呀？干嘛老是往这个坏处想人家呀？这不成脏心烂肺了吗？人家当地的那个刘涛的同事说了，他挺好的。他要是说啊，在基层当县长，当了不开心了，想想办法，走走门子，到省委工作，那也是可以的呀。人家没去不是吗？还是啊，有志青年啊，有志气吗？正是列国纷争龙虎斗，是吧？说说咱家80后。日子过得够不够，闪婚闪离，谁难受？谁难受啊？自个儿呗，谁离了呀？就是哎，跑步的啊，还有一个演电视剧的嘛，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就说80后。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好家伙，有数据显示啊，大数据统计出来的，哈，说是啊，结婚3年之内，这就离婚的这种小夫妻超过40%，其中80后是这里头的主力人群，离得真够勤的。这个结了婚好么样的，不好好的维持，那你当初结婚干嘛呀？哎呀，我们结婚之后才发现他不是我的真爱，那你早干嘛去来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为人在世别自负，劝君莫当，200-500。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习近平在会见全国缉毒工作、禁毒工作先进集体代表、先进个人的这个时候强调，增强做好禁毒工作政治责任感，坚定不移的打赢禁毒的人民战争。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国防部说了，有那个说法，社会上有人议论说军队反腐停滞了，这个说法是毫无根据。话音刚落，体育总局就带走一个，不挨着一码事嘛，反腐倡廉嘛，全国一盘棋嘛，谁呀？萧天，会议期间带走了副局长，你看了没有？今日一版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是这个彩票资金审计查出来169亿问题资金。哎呀，赶紧回应啊，民政部说了，是135个问题当中已经有96个全部整改了。体育总局跟他有关系吗？有关系，他也出来说了，哎呀，诚恳接受社会监督。这就对了，诚恳是诚恳呐，关键得落实啊。我说嘿，北京晨报说了啊，亚投行协定29号签署，下星期的事儿吗？这个新京报呀，大照片怎么了呢？哎呀，天津卫来茄了。是啊，哈哈，对，说打天津啊，天津的景色在咱北京啊二环上哗撞了啊，撞是路灯啊什么地方，反正也撞伤了人了。怎么回事啊？干嘛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司机呢？说司机后来说是一度找不着了，那不行啊，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当中啊。京华时报的报道，哎呀，太惨了， 河南郑州啊，有一个居民楼着了，起火导致13死4伤，群死群伤啊！哎呦，安全问题可是大事儿啊！环球时报说是中美那个战略合作，他那个会谈不谈差不多了吗？从紧张的开始到微笑的结束，历经艰苦对话，终于获得诸多成果。中美之间百项合作打破了对抗的传闻，一言以蔽之，合作比对抗好啊！学蔺相如，别学廉颇呀！分明是老乡土沉那枪，你说你还没完了，可好吗？嘿，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来看大报啊，这是今天的《人民日报》，好消息，说这个简政放权不是吗？两年时间，经过多轮的清理，453项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部清理完毕。打这儿算起，非行政许可审批退出历史舞台，好啊。那么再一个呢，新华每日电讯就说这方崔大战啊，不是法院说了吗，这个互相道歉，然后呢互赔45000啊，就叫什么各打50大板，有什么启示呢？此案对于存在于微博当中一些公众议题，他的争辩以及争辩者对于对方的人身攻击，也算是定了一条法律判决的标杆啊，还是有规矩的，是吧？你这个骂街也是要负责任的啊。新华每日电讯说呢，最近呢，说是警方啊逮着一姑娘，18岁就贩毒，女高中生，学还没上完，怎么就这么的不学好呢？说这孩子是西北某省的一学生，打小跟家里头关系就不好，他爸爸呀教育孩子也不得法，是简单粗暴。后来这孩子跑到外地去了，到大城市里头，起先是找了一份卖口香糖的差事，渐渐的接触到一些坏人，就开始涉毒贩毒。哎呀，说是逮住之后啊，他贩毒啊5公斤多呀，哎呀，这罪过可小不了啊，把他的日记给找出来了，刊登了这贩毒女孩的日记，让人看了以后触目惊心呐。这个今日一句话啊，这是北京青年报说，咱北京新能源车的摇号中签率是88%。那么另外呢，北青报言道啊，就那个新城面馆前段时间不是关了一阵子了吗，换纸重章，刀削面涨了10多块，那也是老字号，必须得捧一个。今日人物，这位老先生叫秦永成，不熟，我一说他作曲创作的歌您就很熟悉了。哪一首啊？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你看了没有？今天啊，这节目大伙都来着了，四大须生让我唱出3位来，马先生、周先生，这位呢刘先生啊，是吧？刘秉义，刘老师吗？这是四大须生吗？我就那么说呀。哦，就是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曲作者。对了，秦永成老先生离世了，走了，享年82岁。对老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咱们继续传唱这首民歌。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继续啊，《京华时报》讲一档子事儿。哎呀，这整不明白了，这是去年5月份的事情，现在打官司告状要索赔，怎么呢？说是北京昌平那边有一射击场，小伙子呀跟同事到那打靶去了，打了吗？打了，啪，打完了呢，他自己躺下了啊，他自己是胸口中枪身亡，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这个安全这方面管理措施他到不到位啊，谁知道呢？反正法庭正在审理此案呢，不得了了。感谢各位收听，顺祝大家伙是周末愉快，接着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您内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